成个新界咧，嗰啲地究竟而家系做乜咧？喺我哋眼中啊，去咗咁多次土工咨询会，就觉得全部都系钱咯。而家就系有一嚿一嚿嘅钱咧，等咗喺度，地产商俾咗好少啫。咁但系咧，迟啲政府咧就会帮佢咧升值噶啦。 唔系供应嘅问题，系管理嘅问题。 左家就话系分配嘅问题，系啦， 系啦，土地资源运用嘅问题。但系政府夹硬将佢 twist 到去，就系我哋冇地。 好平咁囤咗個地咧，係突然之間升值好高，仲要用公帑去補貼佢喎。 係啦，即係話佢$100一尺買翻嚟嘅農地， 係 佢會變成$10,000一尺，然後出售嗰陣時咧係可能$15,000。 係 咁你諗下啦，當然你話佢中間有補地價要成，但係嗰個 premium 啊，土地升值嘅 premium 咧，地產商攞走曬，呢個已經係成為一個政府放棄咗佢管治意志嘅一個代表嚟嘅新界東北啊。 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喎！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8:00，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啊，大家又到呢个星期二夺命捞松嘅时间，大家见到咧就咦？点解得两位？ 今日我睇通告齐人啊，应该 系啦。嗱，咁就本来系齐人嘅，咁但系咧就我冇问点解咧，就估计咧就大家过去。上個禮拜啊，喺網上邊咧，就喺節目期間咧，對阿陶君衡嘅攻擊啊，相當之厲害。 有啲咁嘅事？ 哎呀，真係我都 delete 唔少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嗱，陶君衡，如果你唔係因為面皮薄而唔出現嘅話咧，就快啲蒲頭啦。如果你唔蒲頭，今晚唔蒲頭，證明你面皮薄啦。 第二個可能性就係佢唔燙我。嗱，你要今晚 係人都知啊呢個， 你今晚唔蒲頭咧，就證明你唔妥我啦。 仲要係，如果你為咗證明唔係唔妥啊，徐少華，你除咗蒲頭之外，唔該仲要拿一支呢個82嘅 Luffy 上嚟，咁啊差唔多啦。 你真係咬得好大啖嘅嘢。 再唔係就整支呢個咩啦？ 辣椒算啦，辣椒算啦， 皇家禮炮，整支呢個威士忌上嚟咁樣。咁啊，今日咧就。哇，都相当多呢个新闻喎、 啊。唉，真系都我话个个礼拜都系好似即系唔够时间讲咁样，好似 系啦。即系以往就逢星期二就行政会议，我就话冯伟光加呢个689就爆泄啊嘛。 我觉得而家系多过以前噶。 嗱，因为而家有两个爆泄，冯伟光同阿77689继续爆泄， 系 咁你而家再加埋777，所以就双响炮。 啊， 以前就系一两个人喺星期二爆，而家就系咧。各自咧喺成個禮拜裏邊咧，就似呢個場地單車麥迪遜賽，大家好似接力咁啊，兩個人，即係兩個人踩噶嘛， 仲加埋一樣嘢，三響炮，仲我哋偉大祖國中國咧，即係成日都有嘢爆噶嘛。 啊，係嗱，最爆其實今個禮拜我哋偉大嘅強國最勁係京東集團個老細走去摸人喎，但係唔好笑喎。環球時報呢個胡錫進出嚟撐場話，美國用法律嚟陷害作為武器， 政治迫害。 嗱，好好笑啊！佢話你都知道我哋國家就弱勢，就培養出嚟嘅民企領袖就唔多。首先喺環球時報咁樣講，我就覺得係有辱國體。 係啊， 你點會認？你唔係喂？我好信胡鞍鋼啊，清華大學嗰啲智庫嘅喎。 嗯， 中國嘅核心競爭力超越咗美國嘅喎。 係咯，嗰陣時係咁講㗎。咁點解而家又話 幾個月前啫嘛？ 而家又話唔夠多啊！啲民企 又話自己係弱勢，個國勢又唔係咁強，培養民企企業家好困難咧。 唔係啊，你而家有幾件都好勁噶，馬化騰又勁，呢、 這 個 馬雲咧， 馬雲咧， 係啊， 雙馬咧，喂大佬，你呢個咁啊淘寶，全世界都幫你買緊嘢喎。 嗱，佢呢個京東嘅呢個老細咧就好後生嘅啫，30多歲，咁咧就娶咗個網紅叫奶茶妹。咁就好受歡迎嘅呢個偶像級嘅企業家，咁咧就去美國參加嗰啲專為大陸企業家掠佢哋水而設嘅呢個叫做企管博士課程啊。係，咁你知其實而家有一個啱一周刊踢爆就係劍橋定牛津嘅博士後研究課程。 嗯， 咁就去一個禮拜嘅啫，咁就飲飲食食啊，去參觀寶馬車廠啊咁。 喂，呢啲最重要係購物嗰個推銷嗰個人話。 喂，但係呢啲咧，其實咧又我覺得係咁嘅喎，即係話呢啲嚇你咁已經咁有錢啦，你點都得啦，喺中國，做乜搞到去美國咧？真 係呢個我就睇翻一周，我喺個訪問呢個推銷呢個博士後研究課程嗰人咧，佢講得好生動嘅。佢話內衣褲可以唔係名牌，外衣出邊嗰件一定係 Dior Chanel。你明唔明啊？即係裏邊可以係蜂巢雞仔乜唔緊要但係咧，你最後尾嗰個學名學嗰個學位啊，你前邊係嗰啲咩大陸垃圾大學唔緊要，咩郵電大學函授課程都唔緊要，但係你最後尾嗰個學位咧有劍橋牛津嗰兩個字緊要啊嘛。你見到而家啲補習天王都係㗎，好笑㗎。嗰日阿邝永宣問我：咦，點解呢個人話佢自己係呢個博士後研究嘅？博士後嘅，咁佢話博士後係咩嚟㗎？咁。我博士又不是一個資格嚟嘅，postdoctoral research 即係話你博士畢業又揾唔到嘢做，中間就翻翻去大學嗰度乞食，大學就俾張台你，就叫做做 research 咁嘅啫喎。我話，原來大陸而家係好流行嘅，咁呢個姓京東呢個姓劉嘅呢個所謂中國民營企業家就去到咧就同嗰啲同學去食飯，咁我又覺得好奇怪，話開三十幾支紅酒，咁張單咧就萬幾蚊。喂，大佬去到加州開加、去美國開加州紅酒，步飲三十幾支都係萬幾蚊，咁叫做豪飲咩？ 萬幾蚊咁平？ 係咯，即係喂，大佬你 唔係你講美金都係百萬到啫。 咩胡潤財富榜嘅呢個排十名之內嘅噃，中國網購大即係呢個大紅人嚟 嘅 喎。 呢個就真係幾有趣喎，我覺得即係以佢哋呢啲咁嘅一級富豪。 咁就話喺嗰張長台裏面就得一個女士，嗰、那個女士咧就坐喺呢個富豪隔離嘅，就好似扯咗件內衣出嚟咁樣。 飲多咗， 唔知啦，又或者成場飯都係一個局都唔知嘅。咁咧就美國佬咧就捉咗佢之後咧就影咗一張橙色嘅囚衣嘅照片就發通街。咁喺大陸嘅黨部眼中呢、這個就叫做用法律嚟陷害呢個中國企業家啦。 喂，咁但係呢啲發相啊，你冇話發相啦，大陸咧就淨係拍 video 添啦，就要你喺個電視嗰度認罪。 大家唔記得啦，民主黨一個叫胡錦濤，何偉圖，何偉圖，何偉圖記唔記得？ 記得。 喺東莞選舉期間就被東莞捉咗，話佢去東莞召妓，跟住就要影相喎，踎低，跟住仲要喺拘留所裏邊全身釘曬蚊爛，都要剝光書影相喎。嗱，呢個就係以前啦，咁啊最近就係呢、這個。銅鑼灣書店啦，係乜要上電視喎？上電視認錯喎。 所以一樣嘢，美國點及我哋祖國嚟啊？即係講真， 我覺得今次 公布啲所謂嘅都未定罪啊。 我就對阿 Donald Trump 咧，我都真係有少少企喺企翻去陶君衡嗰邊啊。我今次對阿 Donald Trump 好失望。你呢條友，你起碼都要掟入去聯邦監獄同黑鬼一齊囚禁啦，係嘛？然後跟住就流出被執翻簡。嗰陣時嗰啲咁樣嘅照片啦，起碼都冇喎，著件叫做呢個悟空類似啊嗰啲個卡通片啊龍珠咁嘅囚衣咁啊算咯喎。 仲有喎，我睇新聞我真係都唔係好明解喎，就話就俾佢保釋啦，就俾佢走啦。佢話其實咧因為放假喎，我唔知你有冇睇個新聞講啊？點即係啲人都問一個問題，喂咁大件事，你非禮？即係依個性罪行， 刑事罪行嚟㗎呢個。 啊、喂，你點樣咁容易俾佢保釋，而且好似又翻咗去北京㗎咯？ 嗱，仲有喎，話説就呢個中國外交部介入喎。 啊， 喂，大佬，你性侵呢個係刑事罪行嚟㗎喎，點解外交部介入，而美國居然向呢個強國屈服咧？嗱、所以我就話呢個 Donald Trump 咧，就真係有古怪啊，真係。所以啊。陶君衡話佢咧唔係好人咧， 咁我都一直都唔覺得佢係好人， 就可能真係啱嘅咁啊！好快啲出現啦，你嗱，俾翻兩飛 你， 係啦，俾翻兩飛你啊！嗱，佢呢個京東性醜聞呢件事裏邊咁樣放走佢，我覺得就唔啱。環球時報都講到明，你美國佬係用法律嚟作武器咯，點解唔用到盡咧？如果係咁，係嘛？咪掟佢落去嗰啲 Discovery Channel 嗰啲節目咧，好好睇嘅，成日都係嗰啲影監獄嗰啲實況。即係真人 show 噶嘛，監獄裏邊。 事實上都係咁講㗎，係話根據佢依個咁嘅性侵犯罪行咧，其實就係足以係擺佢入監。 刑事拘留咯， 刑事拘留㗎。係 咯。 咁啊，但係咧就話唔係咁講，我記得個新聞講咩，就話咧只可以拘留佢72小時。 嗯。 咁咧，依72小時之內咧，你就要去唔係72小時之內咧，你就 決定起美訴 佢。咁、但係咧就嗰單新聞就好好笑，就話因為咧唔知係有兩日係假期，就搞唔掂。 咁冇辦法啦，根據即係美國法例咧，72小時一定放， 一定要放。嗱，證明我相信呢位大少翻到去咧，證明美國人權咧真係至上。如果唔係你老哥啊，我話俾你聽啊，執十次番簡都唔掂啊，真係大佬真係到時啊，仲話咩京東網購啊，真係直播都有啊，監獄直播都有啊，真係。如果真係冇人權嘅國家，所以我就話呢啲咧就係翻去咧好好做人。仲要咧幫手宣揚下呢個美國嘅制度幾咁文明，係嘛？你嗰啲胡錫進就幫到忙嘅，其實嗱咁，但係呢單就食完花生之後咧，就9月1日開學咧。嗱，其實我都唔係 aware 嘅，我以為咧以前開學傳媒最重視係兩個新聞嘅，第一就去報嗰啲明星二代，明星嘅仔女開學嘅情況，即係阿陳慧琳啊嗰啲有冇送咗仔女翻學啊咁樣，劉德華啊嗰啲。咁呢個第一個新聞重點，第二個新聞重點就係嗰啲交通擠塞嘅情況，即係嗰啲名校，因為啲老豆老母揸車翻去嘛。但係而家唔係喎，而家成個開學新聞變曬喎，完全係冇人留意嘅。以前大學開學係冇人留意嘅喎，你留意 啊？ 根本唔係新聞嚟嘅喎。嗱，大學開學之前先係新聞喎，就係 OCam 裏邊嘅性醜聞。 今年都有啲。 今年就好似會計系 成大會計 理工啊，成大會計系啊，就將兩個吹氣嘅氣球 啊， 就自願地塞咗去個一個女生，自願地塞咗一個 T 恤裏邊，就咁就唔知點解個男生就剝光曬自己啲衫咁樣。 我就唔知係咪自願啦？你真係睇到係自願咩？ 事後話係自願嘅，個系會就話我哋冇玩過呢啲鹹濕遊戲咁樣。嗱，咁但係咧呢啲嘢咧，自從 TVB 嘅掌門人之後咧，已經係入曬香港僆仔嘅血㗎啦，即係。以性玩笑嚟對開女生的玩笑，令到佢哋好尷尬。其實呢個已經係充斥住宿舍嘅 OCam 啦、系會嘅 OCam 啦、學生會嘅 OCam 啦，全部都係同性有關嘅。其實無論 已經呢啲新聞真係幾年啦，即係我講真，過去嗰五六年咧，成日都係好似你講開學咧之前咧就係呢啲咁嘅新聞㗎啦。 嗱，以往就係結婚先係嘅，即係嗰啲用性嚟作為玩新娘哥同埋新娘嘅。 大陸而家好興啦，大陸。 大陸玩到死添，癲到玩到死， 玩到強姦， 係啊，玩到強姦添。咁咧就嗱，而家奇怪喎，就唔係 OCam 新聞喎 ，OCam 新聞反而呢間會計系咧好快呆單喎。雖然嗰張相好爆，因為嗰兩個係吹氣氣球嚟嘅，其實。咁但係咧，而家就係變成港獨問題啦，即係我覺得好奇怪嘅。點解大學開學會成為全港嘅新聞重點，而要行政長官出嚟回應喎？ 喂，你覺唔覺得其實咧，如果你真係想禁港獨嘅話咧，如果你真係想禁港獨嘅話咧，就應該照計啲報紙唔報嘅， 甚至唔好理佢， 唔好理佢。 嗰幾條蛋散講嘢鬼，即係唔會有人理嘅。 但係你覺唔覺得？我其實我又 exactly 好似話，喂，過去講真呢啲咁嘅 topic， 一係就冇人有興趣，第二咧一係咧就係咩咧？如果係以政治正確嚟講咧，你傳統媒體咪唔報啊？唔報佢咪冇人知咯。 嗱。 但而家好似講喎，有咁吹，有咁大吹咁大喎。而家 呢個咧就牽涉到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林鄭月娥今日所講嘅習近平嘅紅線論。第二個問題就係嚟自建制派自己嘅裏邊嘅極左鬥左啊。嗱，我相信林鄭月娥咧根本就唔想搞呢啲咁嘅港獨嘅呢啲咁嘅問議題，因為佢嗰個台戲根本唔喺度，唔係佢揸 fit 噶嘛啲台戲。你見到上次 FCC 都係。但是 FCC 陳浩天演講之後咧，你留意一下成個建制派就群插呢個林鄭，話佢立場唔夠盡，唔夠強硬，唔夠用力去阻止呢個 FCC 呢件事。咁當然689亦都抽盡水、抽乾水啦。所以今次你見到啦，我覺得佢唔出聲唔得。你問我其實行政長官屌立法大學開學嗰幾個學生會嘅僆仔上去講嘢，其實根本上同你。完全係唔係一個對等嘅地位嚟嘅噃？你回應乜嘢啫？其實係 即係等於好似昔日呢一個嘅689港學院一樣咯。即係你覺得 一份冇人睇嘅大學學物刊物 嚇咁一樣咯。個比喻就係話，好似你所講，喂，你作為你貴為呢個行政長官 喺個施政報告裏邊， 唔係我講阿七七七，你貴為行政長官，然後跟住大學開學禮。有啲學生會嘅代表會長啦嚇，就喺個台上講一啲即係有港獨兩個字啫。其實佢嗰篇嘢咧就好長嘅，即係我意思。 其實主要係鬧共產黨，你問我， 即係 係啊，主要鬧共產黨，佢係北方帝國殖民 啊。你兩個之間嘅身份咁懸殊咧，其實你係唔需要答佢噶嘛，唔講咁跟住件事好快就呆單。嗱，你而家最少咧，你咁樣講咧。 一定有延續性，繼續有延續性下去， 即是等於街邊有個分析員在說，哎呀，屌，聽日股市實暴跌了，然後財政司出個新聞稿就去答他，其實一模一樣。咁好啦，佢講完之後，佢自己就又戴定頭盔嘅喎。佢話：我知道我講完之後咧，其他學生會可能有更激烈嘅言論嘅喎。佢自己預見到嘅喎。嗱，好啦，佢講埋，我都知道結果係唔好嘅啦。但係我都要講。即係話要交單啦。 要交單咯。 係啦，要交單。好啦，就係話上邊已經講咗，無論零左勿右，一定要表態，一定要清晰立場，絕對係零容忍。零容忍呢三個字就累 Q 死佢啦，我覺得。點解咧？就是你咁樣打擊一大片啊！其實，以前就係話，就算學院好，陳浩天好，佢嗰啲言論根本喺香港嘅社會裏邊咧就係佔少數嘅啫。好啦，你而家打擊一大片，用核彈去打佢啊嘛，去到一啲叫做左膠，甚至係嗰啲叫做原則派啦，開始講緊言論自由啦，講緊佢哋有冇言論自由先？ 有講港獨嘅自由。 係啦，佢唔係支持港獨，但係佢有討論港獨嘅自由。咁你呢派就會成為你嘅敵人嘅咯噃，原本佢哋唔係嘅喎，你唔出聲嘅話，佢哋冇嘢噶，咪由得佢發瘋咯。 其實仲有咧，後生仔都係㗎。你睇到無論係港大嘅會長啊，或者係依個中大嘅會長，佢喺台上所講嘅嘢咧，老實咁講，俾我嘅感覺係咩咧？你唔俾我講，我就要講，係咁簡單啫嘛。即係其實咧，點解港獨喺大學裡面嘅學生會？是可以咧，企喺台上咁樣講法咧，其實好簡單個道，個原因好簡單嘅啫，即係我呢啲做老豆都知嘅。你越係唔俾佢哋做，佢就越要做。呢一樣嘢本身就係一個抗爭行為。 呢個就等於我哋僆仔嗰陣時咧，講粗口同埋睇鹹書嘅快感。正正就係學校又唔俾你做，老師又話你係壞學生，屋企又唔俾你做， 食煙又係啦， 叫你千方百計唔可以做。好啦。你發覺，喂，點講粗口好幹喎咁，正正就係其實冇嘢噶。但係因為你講出嚟，你就覺得好似自己有一啲嘢係同你對著幹，甚至係表示一種姿態，我係唔願意妥協。 嗱，所以我嘅講法係咁嘅，就係呢啲學生會嘅代表，其實佢之所以要喺台上咁樣講港獨法咧，呢一樣嘢係一種 reaction 嚟嘅。 嗱，第一 係一種對於現在嘅政治局面嘅 reaction 嚟嘅啫嘛。 喂，你問我，如果嗱每個學生會上去以前就講爭取普選啊等等，喂大佬此路不通噶咯噃。雨傘運動之後，你亦都講到明噶咯，就唔會重啟政改噶咯噃。咁我要喺政治上表態，我仲有咩可以講咧？孖叉你共產黨。咁喺佢哋嘅邏輯嚟講，乜嘢孖叉共產黨係最有效應嘅咧？即、就、係、是、最有效果啊！咪提港獨咯，就係 咪仲有啊？你又咁講，就係而家佢哋仲佢哋覺得目的已達，因為可以令到你行政長官出嚟講嘢， 係啊， 為目的咪達到咯。 大佬，我哋講咁耐嘢，林鄭月娥都唔回應我哋，幾失敗你話係嘛？揾咗條僆仔上去講幾句咁就搞掂啦。 咁呢個咪就係我覺得就係你而家咧大人世界，我哋所謂嘅大人世界，我都唔係當佢係小朋友啊，完全唔係咁嘅意思，即係我攞嚟做比喻啫。即是说你现在整个所谓的港独好或者是讲港独好这个风潮呢、其实是一种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东西来的。那是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就说共产党天生有一个强项的。那个强项呢就不是吹水啊，不是做假货，不是骗子，而是什么呢？自己制造敌人。我刚刚因为今天我写一个书评交稿，那就写一个澳洲的学者叫 Clive Hamilton 的一本书叫做 Silence Invasion。沉默的入侵咁、你未必記得個書名，但你會記得有一個澳洲學者一本書，三個出版社都 turn down 咗佢，就係嗰本書啦， 就係嗰本書， 係啦，咁我就寫一本書嘅書評。其實嗰本書好普通嘅內容，因為我哋香港人經歷過曬嗰啲嘢，即係點樣控制一流學生組織啊，控制傳媒啊，滲入商會啊，控制政客啊，即係共產黨啊，控制澳洲嘅政客啊咁啊。咁啊，但係咧，正正就因為三個出版社因為受中共嘅壓力唔敢出呢、個行為本身。令到本書 咪就哭起上嚟咯， 成為一個新聞現象。好啦，跟住澳洲嘅傳媒就開始喺呢本書未出之前就開始各個爭先去調查中共點樣滲透澳洲。好啦，逼到澳洲要通過一個嘅叫做反間諜法。第一，第二，啱啱公布禁止中興與華為投資呢個5G 嘅網絡。咁中共今日報復啦，就封咗呢個澳洲國營嘅廣播。電台的網站，廣播電視台的網站，中文網站就封了它。今日，exactly今朝的新聞嚟。但是你想想， 這全部是 如果呢個 自己搞出嚟嘅。 Hamilton 呢本書出了，喂，其實 no big deal 真係，你問我， 在加拿大也是這樣做，在美國也是這樣做的，那些留學生就全部是中國領事館控制，是人都知道的、好了，最多就兩天的新聞就完了、結果因為封殺，因為澳洲出版社不肯出這本書、令到這條友成為一個人民英雄，然後跟著就大家開始關心，哦，屌出本書都不得、正仲不是證明這個我們澳洲已經被共產黨滲透了、一般人就會理解是這樣理解的，出個學者出本書都不得，有沒有搞錯啊？咁樣咁就成為一個國際大新聞。好啦，而家唔單止澳洲、紐西蘭，禁止中國人買樓，馬哈蒂爾呢個碧桂園啊，柔佛州碧桂園唔容許外國人去購買。 呢、這個碧桂園咧喺馬來西亞咧就係一個島，就可以咧起70万户，70万户啊！ 仲唔 係 殖民地呢、這個？ 係、哎、啊，你可以住200几万人入去嗱。呢一樣嘢，我講，你之前嗰個政府批，然後跟住馬哈蒂爾上台之後就話唔俾賣俾，唔可以賣俾外國人。 外國人係啊， 嗱呢一樣嘢咧，好明顯係我認為係馬來西亞打矛招嘅，因為應該係一起初嘅時候咧，嗰份嘅所謂合約啦，我哋叫合約啦嚇、就應該咧寫明清楚咧，你可以係賣俾外國人嘅，照計應該係咁樣。但你咪睇到啦，嗱一陣我哋會再詳細啲講呢個一帶一路嗰個問題啦。即係話你咪睇到呢樣嘢，就係你中國咧，你而家所做嘅所有嘢， 你都逼人哋企喺你對立面啊嘛。原本就唔需要用呢個方法解決嘅。我成日話，譬如美國嘅政治係點咧？就是我只是打擊我最重要的敵人而已、如果那時候是伊拉克，就算巴基斯坦我都會放他，就算巴基斯坦支持塔利班也好都放他，就拉攏巴基斯坦去打擊這個拉登，他不會連巴基斯坦都推在對家那裡嘛，但中共現在不是嘛。 但你覺得很奇怪，這個這樣的習近平在這個人民大會堂接見50多个 贪官污吏，全世界大贪在那里。不 止五十几个，五十几个国家的贪官污吏。 是啊，就、okay? 是中非合作论坛。 好了，在那里就宣布就我们会拿600亿美金。是 没有政治条件。 没有任何条件。啊、喂，你觉不觉得很奇怪？我先不讲你这个600亿这件事先，就是用国库来去这样、叫做。 不是跟我们有关的，一会告诉大家。 先跟大家讲。我先跟你讲就是说喂，你而家打緊中美貿易戰，你由起初嘅叫我係韜光養晦，即係我而家其實冇、我冇違反鄧小平嗰個嘅原則㗎。你突然之間咁鬼高調，企喺個台上話我一撒600亿美金，無條件， 從來都唔係韜光養晦。 所以嗱，我話咧，從呢個跡象顯示咧，一係咧呢一個就真係砸包子。你知唔知你自己做乜？即係等於我哋所謂嗰陣時候咧，清末嘅時候呢一個嘅 即係扶清滅洋啊，翁同龍支持呢個義和團嗰班友啦， 即係 flip 嘅成日都 山東巡撫鬱然啊嗰啲咯，係啊， 即係唔一致嗰啲嘢。你而家究竟你做緊乜咧？你企喺台上審600亿美元出去嘅時候咧，我係 Donald Trump 嘅時候就係話你而家係即係話同我宣戰咯。你那個叫做用這個方式，你所謂無論叫一帶一路好，這個是一帶一路，很明顯是一帶一路，中國模式，輸出中國模式，沒有條件，即是說你說你現在condemn以前美國那些是有條件援助， 其實很簡單，你有支旗動個字頭，我現在就動個字頭出來了，我的字頭後面就是那些烏干達，即是何志平行會那些，剛果， 盧旺達， 盧旺達那些，跟著還有什麼哈薩克那些中亞、上海合作論壇和中非合作論壇嘛，兩大惡霸嘛，大佬個個箭玉橫生那些樣子，然後站在我後面，喂大佬你那台造型站出來都很噁心、真的 還有啊，這些呢所有所謂的貪官污吏，非洲國家貪官污吏過去是出名什麼呢？不還 善於掠水啊， 不還錢啊， 不是啊，還有善於問你拿啊， 是啊， 其實現在個我覺得馬哈蒂爾都是的、其實他真真假假，總之呢就所有項目呢都合作出現這個阻滯、然後跟著就可不可以修改一個息口啊、貸款條件啊、注資咯、給多些錢咯、喂印尼都懂玩的，那些高鐵啊全部都懂玩的、去動工開了個頭之後呢，其實跟裝修佬一樣的，你留意一下、裝修佬去你屋企呢先第一件事 報了個價， 報了個價，先剝爛個牆，先剝埋個廁所，跟著先跟你講價，等於搬屋佬一樣，搬曬啲傢俬落地下先，跟住就話喂唔得喎，你咁多嘢咁多雜物， 唔係個程序咁嘅，個程序係咁嘅。如果你講裝修，先報咗個價俾你，然後跟住咧 幫你博爛場啦， 一定平噶，佢報嗰個價， 報嗰價平啊！又博爛咗場之後就話：喂，唔係喎，原來唔得喎。咁你點搞場？ 佢而家 exactly 馬來西亞又係咁噶。喂，印尼高鐵、泰國高鐵都係咁噶喎。你問我嗰啲國家唔識走去呵索你咩？喂，你要當自己係天朝大國，萬邦來朝嗱，我覺得集包子咧就真係有一種帝王意識喺度。嗯，你昨天看中非合作論壇呢，就真的有一種萬邦來朝的感覺，他是要這種 feel 的，我覺得 就是咯。現在我 是啊，朝貢，你肯朝貢， 朝貢啊， 我就給水你。 其實這種另一種的朝貢制度而已，明我都說了，明朝末年的時候，明朝呢本來就很有錢的，為什麼後來搞到呢個國庫那麼少錢呢？ 幫朝鮮打日本仔 第二呢，就是當時呢這個鄭和下了西洋之後，哇，大家都知道天朝啊，很有水啊， 派錢啊， 厲害啊，這樣跟住咧，哦，就嚟即刻嚟朝貢啊！得朝貢，你送嘢俾我，本來嗰個貨品咧，可能價值係十蚊嘅，我俾翻一萬蚊你。 佢哋好簡單啫，我影你拖只咁嘅長頸鹿，中國人係冇見過長頸鹿噶嘛。 啊， 一拖只長頸鹿嚟，哇，發有東非嘅嗰陣時嚟朝貢，發啦咁樣，咁就係咁俾絲綢佢咯， 俾絲綢咯， 俾啲最貴重嘅嘢佢咯。皇帝開心咪就係咁。 金啊，白銀啦、 啊。嗱，所以而家集包子就唔係要長頸鹿啊，佢大把。問題就係佢而家要嘅係咩咧？要威，要喺國際裏邊威。我是一個在國際舞台級的人物，你他試過搞過一次仲好笑，叫做世界政黨論壇。咁咧就邀請嗰啲各國嘅政黨嚟，嗰啲非洲嗰啲政黨係咩咧？係嗰啲皮包政黨，都唔係執政黨嚟嘅。即係嗰啲直情係不見經傳嘅，然後去到飲飲食食咯。佢又照舐嘅喎。即係嗰啲水平係低到咁嘅喎。如果你係世界經濟論壇發表演說 ，World Economic Forum、 啊 咁我話你叻，或者你去呢個世衛組織發表點樣全球對抗艾滋病，咁、我話你叻，係咪先？嗰啲真係國際嘅平台。好啦，你而家就搭個山寨嘅平台出嚟，然後自己喺上邊也文也武，即係咁人哋喺大笪地做呢個盂蘭節嘅鬼節嘅真係做嘅神功戲，你就自己喺自己嗰個屋企嘅搭個舞台，自己喺度做啫嘛。而家係 咁啊！喂，你睇到啊？習近平喺台上面嗰個嘅即係叫做嗰種。氣場啊！我覺得佢真係覺得好 high， 好 high。你睇到㗎，你如果你上翻 YouTube 睇翻啲片啦，佢真係好 high。而且你睇到佢講嘅説話就話：我哋無條件，我哋義氣仔女啊，即係話嘅意思，我哋係無償幫助，我哋唔會尋求自己嘅利益。嗱，我想首先咁講，點解會有一番咁嘅説話咧？就因為咧，以前嘅華盛頓模式咧，點樣借錢俾呢一班非洲國家咧？就係有條件，咩條件啊？我要監察你啲錢， 同埋公共財政紀律， 係啦， 你唔可以落自己袋嘛。 冇錯，嗰、那個所謂條件係咁嘅啫，即係話，喂，我好，我借錢俾你都好，借錢俾你，我要知道你啲錢，第一係真係用喺你嗰個項目上面，第二仲有你唔會要嚟買槍對付人民。 係啦，同埋你有啲財政紀律你要守嘅， 啊， 你唔可以係咁印銀紙啊，你唔可以係咁將嗰啲息口係咁谷高啊，整個經濟崩潰啊咁啊。 咁你一習近平你所講嘅嘢係講咩咧？就啲錢你自己當我都唔理嘅， 唔使還， 還 呢、 這個 呢、這個財仔真係好，我話俾你聽，又冇中介人，又冇剩， 啊， 又唔使還。 我話仲有。根據過 IMF 啊、World Bank 嘅記錄咧，呢一班咁嘅非洲國家咧，係好多時就係唔還錢嘅。跟住咧個債台高築到一個地步咧，你唔好以為咧，即係啊一帶依、這個一帶一路嘅如意算盤，你諗住，你爭到我錢，於是你就俾笪地我做我嘅駐軍啦。喂，過去好多時都從未發生嘅喎，我就係逼你 IMF 免去我嗰個債務咯。 唔 係 大佬， 如果唔係我個國家破產。 你睇下馬哈提爾咧嗰日。上次在見下呢個李克強啊，個中央電視台 cut 咗嗰段嘅，喺佢之後，佢直情喺個兩個見記者嗰陣時講嘅，佢話我唔希望見到一啲發達國家利用落後國家嘅債務問題，將佢成為新殖民主義。 係啊， 咪 exactly 就係財仔引你借錢咯。係、徐少華呢排周轉唔嚟啊，得免息，免息啊，我唔理你，你幾時還都得，冇限期，先借一球俾你。 呢啲就係中國模式咯， 係啦，先借一球俾你，好啦，跟住再唔掂啦，你因為你代咗一球，你代咗一半啊嘛，實際你揾個公司就攞咗50萬出嚟都唔掂啦，跟住佢話唔得，唔得，唔緊要，再借，借，總之就得啦，我信你，冇限期嘅，好啦，跟住到第三次，佢就會話噶咯，喂，上次嗰兩球咧，咁你話冇啊，冇得還啊，得， 佢到時嘅條件就會出啦， 好啦， 到時嘅條件先出， 好啦，喂，好似你有間公司嘅喎，都有啲生意嘅喎，不如咁啦，我哋一齊合作做下啦。你俾啲股份我，當咗嗰兩球攞嚟抵押咪得咯。咁 咁你又冇得還噶啦嘛，跟住咪 debt 埋你啲股份，跟住 debt 埋你啲公司。呢、這個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已經面對呢個危機啦。係、咪？因為嗰啲嘅基建嘅債務係大到佢哋冇辦法償還。 嗯、 因為如果你去過 Colombo 啊，可倫坡咧，即係斯里蘭卡嘅首都咧。你就會見到嗰個填海嘅中國城咧，係大到咧。 佢好似係咪起咗個貨櫃碼頭喺度？ 唔止嘅，係仲有一個大嘅 commercial area 同埋 industrial area 嘅，而係結果被逼係99年租咗俾中國。 係啊， 我嗰陣時我 呢個仲係新殖民主義。 3年前個丟去嗰陣時，我去 Colombo 嗰陣時，嗰啲司機已經喺度媽媽聲，佢話咪即係等於英國人嘅殖民地 一樣啫嘛。 而家變咗中共嘅殖民地。 係啊，喂你中國昔日咧就話點樣三條不平等條約？啊！唔承認三條不平等條約，哇！其實講真啦，人哋都可以咁嘅喎。 喂，如果你話以前老毛嘅年代，坦贊鐵路嗱，嗰啲就真係無償援助啦。 啊 ，send 咗60年代大量嘅中國年青工程師死喺贊比亞同埋呢個坦桑尼亞起個坦贊鐵路啊！嗱，嗰陣時就真係無償，為咗個理念啊，為咗個社會主義兄弟嘅理念，走去幫助呢個贊比亞同呢個坦桑尼亞係無償啦。而家我話俾你聽啊，大耳窿都不如啊！佢最後尾就成間公司啄咗你嘅。直情係好話得，你俾我講口我咯。 我咪就講啦，你阿雜包只喺台上講啲咁即係叫做咧，好似咁冠冕堂皇嘅説話，嘥嘢。你中國模式根本就唔係咁。 唔係，但係你唔好當台下嗰班非洲佬係流喎。 啊， 嗰班非洲佬自己都挑通眼眉噶嘛。 嗰啲錢諗住係代志，同埋我佢理得國家點？ 同埋我周旋喺兩大勢力之間。 嗯， 你哋大家都要嚟爭奪，我哋而家緬甸一樣噶。其實點解阿昂山素姬咁惡咧？你叫我解決羅興亞問題，我睬你都傻。羅興亞問題，軍方要處理嗰啲羅興亞人啊嘛。而昂山素姬一路支持軍方對抗對付嗰啲羅興亞人啊嘛。點解？因為中共其實而家先至係緬甸最大嘅投資者，嗰啲水坝嗰啲咁嘅嘢，而佢要驅趕啲羅興亞人，後邊係有嗰啲開發基建啊嗰啲咁嘅嘢喺度嘅。咁佢點會屈服啫？你美國佬對付我，你歐盟話要取消我個諾貝爾和平獎 ，I don't care。所以人係會變嘅，因為當佢到個利益，中共之所以中國模式之邪惡係咩咧？佢係 pragmatics 到一個地步係冇底線嘅。 嗯， 就好似真係社團式啦。 嗯， 社團運作係冇底線嘅，只有利益嘅啫。即係話，只要我同你今日利益一致，我哋就可以合作噶啦。 嗯， 如果唔係嘅話，嗱，美國佬始終咩咧？我話美國佬虛偽。就佢總有一班嗰啲《紐約時報》啊、《華盛頓郵報》啊、CNN 嗰啲左膠喺度，跟住就喂大佬，你美國佬咁樣支持呢個剛果獨裁者唔得嘅噃，佢喺嗰啲剛果血鑽裏邊，你要支持嗰啲軍閥嘅喎，咁樣，咁你美國外交部嗰啲非洲嗰啲外交官就受到掣肘嘅嘛，因為你翻去仲有一班嗰啲類似嗰啲荷里活明星啊，仲有 NGO 啊，以前越戰嗰陣時啲真方達啊嗰啲左膠咧，就走去唱衰個獨裁者嘅嘛，走去。以前 FCC 第一次俾外交部 warn 係咩咧？就係一個叫米亞花露嘅女明星。 嗯， 你知道米亞花露就係以前啊 Woody Allen 條女嚟噶嘛？就走去呢個非洲達富爾嗰度咧，即係南蘇丹啊，出現種族屠殺，就因為中共支持其中一幫嘅呢啲嘅軍閥，即係種族屠殺，佢就呼籲國際去制裁， 嗯， 去解決達富爾嘅人道主義危機。咁你嗱呢啲咁嘅明星啊，嗰啲咩？YouTube 嗰啲 Bono 啊，嗰啲盜墓者羅拉啊，嗰啲最中意走去非洲，走去搞呢啲咁樣嘅獨裁者噶嘛。咁你美國政府咪受壓力咯。所以佢好虛偽噶，佢又搖擺於利益，有陣時又道德，有陣時又利益噶嘛。 所以依個咪就係點解美國係會有一種嘅制衡力量喺度咧？ 係啊， 就算 你 個政府喺人哋嘅國家做咗一啲即係叫做好似好唔好嘅嘢都好啦，但係佢因為有個 free press。佢會有即係一個咁嘅所謂第四權力， 同埋有一個文明嘅社會， 文明社會 NGO 公民社會，有 even 娛樂圈。 而且事實上咧，美國嘅所謂美國模式去幫助啲非洲國家咧，其實雖然佢有佢自己嘅私利考慮，但係好多時候你睇翻過去嘅歷史啦，美國政府嗰個條件咧，其實係好多時候都係希望將所謂嘅民主嘅意識啊、普世價值咧，就去即係。注入呢一啲咁嘅所謂， 但係佢通常附帶咩咧？就係你開放市場 啊，開放市場 俾我企業嚟投資或者競爭咁樣，咁咧就 咁通常係呢啲嘅啫，就冇諗過好似你而家中國模式咁樣諗住咧，即係食咗人哋嘅土地。 喺啲左翼嘅理論嚟講，我哋嗰陣時讀發展社會學喺80年代就批判呢個美國嘅模式，就叫做 dependency theory。 即係話咧，其實就簡單係將你自己嘅價值咧套落去人哋。 同埋咧，你要你嘅跨國企業進入咗呢啲拉丁美洲啊、非洲國家咧， 就掠奪咗佢哋資源，咁咧佢哋就要變成一個依賴嘅發展。 嗰陣時叫 multi corporation 啊嘛， 係啦，就係叫依賴發展。咁咧佢要靠你嘅啫，咁咧就控制咗佢。唔係呢個係事實。 嗯。 不過呢個世界你所有嘢都係所謂 less evil 嘅啫。 嗯。 你睇委內瑞拉，而家嘅委內瑞拉， 嗯， 你真係喊得一句句啊！我嗰日睇個訪問，大佬做工程師而家流落到去哥倫比亞做雞，因為嗰個經濟問題啊。 啊！ 真係喊得一句句啊！真係。你想想經過查韋斯那些左膠社會主義亢奮了一輪之後，你看整個經濟崩潰了現在， 嗯， 所以我就說所有東西都是我們批判美帝的發展模式的時候，你要記住所有東西都是相對的， 嗯， 相對於中帝的發展模式 是這樣去看的，沒有一個 optimal 的所謂理想主義的發展模式的。其實 當時我自己覺得呢，即我也有批判過那時美帝這些 計算，我們讀書誰不是批判美帝出身，啊，真 不過你如果你真的說你 compare with 現在的這個中帝呢，是真的很大差別。人家美帝那時候呢是完全不 會將殖民主義呢擺下去。什麼叫殖民主義呢？就是你現在中國在做的那套，就是想拿人家的地方，拿人家的資源。 他拿了來呢 最衰格是什麼呢？他甚至是什麼呢？他將那種的制度性貪污鞏固， 嗯， 你看到這個納吉倒台的原因是什麼呢？所以我經常都說馬來西亞大選有美國手指模，就是這樣的原因。納吉倒台之後才可以清算那些中國企業的行賄的東西出來的嘛， 嗯， 如果不是你馬哈蒂爾怎有可能上台然後委任這個華裔的財政部長走去查那些數呢， 嗯， 如果他國陣一路執政的話冇問題嘅喎，對中共嚟講， 嗯， 但係嗱，呢個就係講出中國模式嘅問題。你唔可以假設嘅世界係按照中國邏輯去運作嘅， 嗯。 其實呢個世界唔係按照你嘅價值觀去運作嘅，人哋有人哋嘅 logic 喺度嘅。如果佢一個民主嘅制度嘅國家嚟講，所以點解澳洲、紐西蘭而家大反彈，加入反華大合奏？澳洲要禁呢個5G 華為去投，即係仿效美國啊， 嗯， 去禁呢個華為去投資個5G 網絡咧？就是當你利用了西方的開放社會 去操控人家，你是利用人家的開放社會，其實你是一個獨裁社會，你不開放，嗯，其實好像中美貿易戰那樣，你就利用人家的開放性來去影響人家嘛，去達到你自己的利益嘛， 嗯， 那現在整個西方世界終於覺醒了， 嗯， 所以就一起來的。其實我覺得這個反華大合就是你就走去跟那班，吉爾吉斯、哈薩克加、烏干達、盧旺達啊，埃塞俄比亞、讚比亞那班人坐在一起都沒所謂的，對他們來說 是沒有所謂的。你跟他們坐在一起，你是在這裡將你自己的國庫拿出來， 你自己 你明白嗎？你自嗨而已嘛，在這 裡哪有這麼愚蠢的對手的， 你自嗨而已嘛，那班人大貪官來的，誰不懂在這裡囉囉你， 因為 我說我對習近平最大的意見呢，都不是他獨裁，是愚蠢， 是蠢嗱，老毛就好嘢，老毛就真係無敵溝女王啦，斗領都唔揞出嚟嘅。你叫我買呢個 Hermès 啊，你叫我買 LV 啊 ，No way！ 我係咩呢？我 charisma 老毛啊，我係革命導師嚟噶嘛，安哥拉遊擊隊嚟見我，咁然後我就用我嘅 charm 嚟去叫佢翻去搞革命啊嘛。嗱，所以佢老毛係斗領都唔使俾，但係習近平唔係啊嘛。你而家環顧全世界中共嘅朋友，有邊一個唔係小三門交翻嚟啊？係咪先？但係老毛唔係喎。老毛是我靚仔啊，吹啊咁喎，啊 嗯， 我溝死女喎咁啊嘛。而家扎包子蠢就蠢在咩呢？喂，越比越高啊個價錢。 係啊。 喂，你話六百億嗰扎非洲貪官可以埋單，打死我都唔信。 你而家 佢一定要開拓新財源，我話俾你聽。 仲有啊，你嗰，那個你自己好 high 嗰個演說咧，其實就叫露底演說。你係露曬底啊！即係話我如果喺台下，我係嗰班貪官污吏嘅時候，哇，掂個碌蔗冇條件，喂，仲唔攞，仲唔嚟攞錢啊？ 冇噶啦，嗱啲 而且我嚟攞錢得嚟，我會叫做較高個門檻添啊！ 識見就係冇得教，我話俾你聽。有啲人睇到 E Kiss 同埋天堂鳥會聞歌起舞，有啲人要睇到呢個 Super Junior 先至開心，即係韓國嘅呢個天團有品味之分噶嘛。我哋嘅強國嘅品味就係非洲咁上下噶啦，我覺得真係即係係嗰種嘅，其實係，嗯，即係見到呢個天堂鳥已經好開心嗰啲嚟噶啦，其實即係。即係我哋香港人見到就係，其實好可悲。你問我一個國家佢哋嘅所謂嘅朋友，甚至喺國際裏邊得到嘅尊重，全部都係數人仔數攞翻嚟嘅。你真係嗱，我唔係話偏見，你自己眯埋眼諗下，邊一個國家同中共係真心朋友啦？ 嗯 ，even 肥仔金都唔係啦，北韓都唔係啊。 嗯，